借一次不漏不见的感动。我也懂那买的手不能颤抖，正握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。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，我怎能舍不得。我努力唱完主歌，我忘了从音没有，我到底哭什么哭什么，明明要晓得。我努力唱好朋友，我忘了是谁哭了。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，这首为你点播的歌，如果我是哭了，怎么唱到最后？感情不是给的，因借一次不漏不见的感动。我也懂那买的手不能颤抖，紧握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。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，唱完的是我。只要你能记得这首歌给我最爱的。

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情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又怎么对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伤的离别。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，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都会心碎。风不停了，云要怎么飞？你若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我心若破了，你要怎么陪？ 听到这一首曲目来自阿杜，叫做《天黑》。最后来分享到陈绮贞，陈绮贞式的情歌呢，总是独树一帜的感觉，当中有很多很特别的对恋爱的理解。这首歌我很喜欢的《太聪明》，写的就是恋爱的时候怕被人看透，但是呢又怕别人看不懂的很矛盾的心情，相信这也是女生在谈恋爱时候经常会有的很纠结的心情。送给你这首《太聪明》。 心要再一次确定，混乱的思绪。